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生歌姬韩令。 你有没有试过玩电话？即是乱打一个电话号码，听下电话另一边有咩人接电话。我讲紧嘅系以前屋企用嘅嗰种电话，而家用手机睇到唔识嘅电话号码，你都唔会接啦。以下呢一个故事系关于一通打去灵异空间嘅电话，接通灵界嘅电话号码。网上流传，如果你在踏正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拨打这个电话号码，十二个零，这个电话号码是会接去灵界的。明仔是一个中学生，很喜欢打机，经常打机打到半夜三更都不睡，所以成日都被爸爸妈妈闹，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不是那么好。明仔的爸爸是做地盘的，所以经常在地盘过夜，很少回家。而明仔的妈妈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做工人，一个星期只会回家两日。很多时候家都是只有明仔一个，所以明仔做过什么，有没有上学，他们都不是太清楚。明仔有时会因为打机打通宵，第二日睡不醒而没有上学，搞到学业越来越差，学校因为这样联络过他爸爸妈妈。明仔亦都因为咁俾爸爸打过几次，甚至打烂佢部电脑。但系转头好锡佢嘅妈妈就会买过部电脑俾佢，但系明仔唔会咁惊妈妈嘅，因为佢觉得妈妈只系因为内疚冇好好照顾自己，所以谂住用物质嚟填补。明仔有个死党叫阿神，两个都中意打机。有一晚，佢哋两个 online 打紧机嘅时候，阿神就将他在学校听到的一个故事话给明仔知。班长不知在哪里抄到本几十年前的杂志，里面有个鬼故挺搞笑下的。阿神边打机边笑着说，那个故事说呢，如果你踏正半夜十二点，千万不要打这个电话号码，因为呢是会接去灵界的。哇，有没有这么坚啊？明仔当然不信啦。哦，那个故事说呢是用那些屋企电话的。我屋企就冇嗰种电话好耐啦，唉，试唔到啦。阿神讲笑话，想试下有冇咁猛。我屋企有，阿妈仲会打呢个电话噶。明仔屋企原来仲有嗰种电话，所以就决定试下。就喺踏正半夜十二点，明仔攞起听筒打咗呢个电话。点啊点啊！阿神在电脑另一边问，电话静了很久，突然有个女人的声音响起。 对不起，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，谢谢。 冇呢个电话号码喎，明仔好冇瘾咁同阿神讲。之后两人就继续打机。唔知过咗几耐。有一晚，明仔自己一个打机，无无聊聊，突然间想起灵界电话的故事。明仔 online 问阿神要不要再玩一下，但等了很久阿神都没有回应，唉，梗系瞓了，无所谓，自己玩。明仔等到半夜十二点就拨打这个号码。 对不起，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，谢谢。 电话另一边依然传来同一把声音，但是今次明仔放低电话之后又再尝试打多一次。今次明仔等了很久都没有任何声音，当明仔想放低电话的时候，突然间传来，明仔将听筒靠向耳仔，他听到一把女声。 你好， 真系打通咗，明仔开始惊，佢即刻冚电话， 仲将电话线掹走，好惊咁坐喺凳度。佢想联络阿神，但系唔知点解电脑完全冇反应。慢慢嘅，电脑荧幕变成白色，跟住出现四个血红色嘅字，写住跟我入嚟。吓到明仔即刻熄机，但系就算佢掹晒所有电插头，部 mon 依然着紧。明仔想冲出间房，但房门已经反锁咗。救命啊！明仔大嗌，但屋企冇人，唔会有人嚟救你噶啦，跟我入嚟啦！一把鬼儿女声喺电脑传出嚟。明仔见到有个女鬼嘅头喺 mon 度伸出嚟。呢个时候，明仔全身僵硬，不受控制咁向住电脑嘅 mon 行。当佢行到 mon 前面，个女鬼伸出双手捉住佢，同佢讲： 欢迎嚟到鬼世界。 明仔就咁身体对接，被吸进 mon 入边。过咗几日，明仔父母接到学校电话，话明仔好多人冇翻学。两人翻到屋企，见到明仔间房好乱，个电脑 mon 仲有血迹，就即刻报警。警方证实啲血迹系属于明仔嘅，但系到而家都仲未揾到明仔。你可以试下拨打呢个电话号码，可能你会听到明仔同你讲：欢迎接通鬼世界。不过我劝你都是不好试。想听更多怪异事件，不要错过下一期怪异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泳儿。